城市逆转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情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迅速过了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在周末收听我们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有听众点播马志明表演的相声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首先请您听这个短小精悍，那非常受观众听众欢迎的相声名作马志明谢天顺合说。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哎，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那当然了 啊，难免都有矛盾， 不假。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嗯， 得容人处且容人， 这话对呀。 走在街上， 嗯，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这背不住的事儿。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 嗯，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那当然了。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哦，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哦，不重， 没压重。 嗯，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对呀，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哦， 哎哎哎哎哎哎，说你来，说你来，能咱们打个伞？推你妈车留点神。 这个也不含糊。 嗯， 好吧。能不地了， 能不地了，你压我脚了，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咱俩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看去。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 走啊， 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真去了？ 嗯， 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过来，把车钥匙扣下来。 嗯。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德成。 王德成。 嗯，登记。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 我煤气站的。 正忙的时候。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门301。 写上了，写上了。 你，哎，你呢？ 我丁文元。 什么？什么？ 丁文元呢？ 丁文元。 多大？ 26了。 这个小。嗯，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我天拓的，天拓宝圈儿。宝圈儿。 天拓的宝泉宫。 住哪儿？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四号。 好，在这门口这儿住。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今儿我就要逗逗他。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都到派出所了，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哦，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所长没在家，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呢。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嗯，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哦，你不信，这阵儿得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对， 出去还得打起来。 都火头上吗？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哦，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嗯，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这儿没有、啊， 就有两条长凳子，嗯，一人一条，坐下了。 别忙， 行，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嗯，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嗯，嗨， 嘿，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了。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行啊，咱会会吧。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灭了，枪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 喊你了，喊你了。 枪灭了。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你先坐下，坐一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包我半天工资。嚯，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嚯！我好好管管你。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俩人这斗上嘴了， 还这么横呢都。 烟是甭抽了，嗯，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并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怎么呢？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没有。嗯。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行吗？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嗯，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我得等到几点？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好 啊，好嘛，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好，亲近点了。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钱算没了，嗨，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 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你碰我脚一下，你也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哎呀，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哎，对，到分居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这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咱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是车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居呢？对，私了蛮好。 走，咱们说去。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同志，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我们孟兄弟。 这什么孟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算了？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不给自个儿找病吗？ 这一上午带劲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哎，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这都挨得上。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喊你喊你来，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啊，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带着了。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那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 短不了麻烦，我走了， 上车走你的，回见。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志明先生的代表作相声《纠纷》，由马志明、谢天顺合说。下面再来听一段传统相声，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夸住宅》，马志明、黄族民合说。 黄族民， 啊，对，是我呀。 高， 高什么呀？ 您的文化水平高。 哎，您这是捧我？ 不是捧 啊， 不是捧。哎，在我们这些演员里头，您的文化水平是最高了。 还高什么呀？ 反正我听说呀，各位可能不了解， 什么呀？ 这黄族民呢， 我 家里有钱， 哦，条件不错。 当初上学 啊， 你跟我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我们都是上学校里上去， 啊， 你不是， 我， 你们家有钱呢？ 是， 家里单有一间书房，把老师请家里，就教你一人，这叫什么来着？ 哦、 这叫 哦，那时候。我们家条件好， 你看， 请一个老师教专管， 您听见没有？ 又叫私塾啊！ 嘿、 嗯， 想当初你们家是家大业大， 没错，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对，哎，洋蜡像话吗？ 有的是 骡马，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哎， 树木成林， 对，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 嘿， 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好嘛，全打起来了，和尚。啊， 不对了， 成仇像话吗？兄弟们和美。 哦，对对，兄弟们和美。 哎，对喽， 你们家上辈啊，老哥仨。 哎，倒是。 你父亲行二。 行二。 你大爷为人忠厚， 哎， 你三叔很诚实， 是 你父亲老实巴交， 没错， 这哥仨那关系啊， 嗯，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对，忠厚传家呀。 甭说亲哥仨了 啊， 就是你的婶子、你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不， 他们之间跟 你停，说清楚了，到底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差不多就行。 什么叫差不多呀？啊、说准了， 妯娌。 哎，对，妯娌。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哎， 跟亲姐们一样。 就是， 而且你们是一大户啊， 嗯， 一大户。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哎，我们是个和睦大家庭啊， 大家庭啊， 就是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够不上了， 怎么呢？ 没那么些人了。 哦，人口少了。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是。 你三叔没小孩。 对对对。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哥一个。 哎，不过当初啊，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 嗯、不是一个， 这你不知道吧？当初你妈一生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都一个模样，都这么难看。 嗨， 俩，嗯，您再看生这俩呀， 嗯，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哦， 这叫什么呀？ 什么呀？ 卵生。 对， 这在医学界有个统计啊。 什么叫卵生啊？卵生像话吗？ 双胞胎嘛，一对儿双爸嘛，这 双胞胎那叫卵生。 哦，对对对，卵生，对，卵生， 对， 哎，我记得好像有个卵生来着，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哦、你说这个，这就明白了，生了一对儿， 哎， 当初啊生俩， 生俩， 后来糟践一个， 哎， 知道吗？剩你自个儿了。 你就听他这路话， 这叫什么呀？ 什么呀？ 天请地，一棵苗。 哎，三门就守我一人吗？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嗯， 你想想，能不剩你吗？ 那当然得剩了。 老哥仨拿你呀， 嗯， 简直就当活宝啊， 就这么爱我呀。 老哥仨拿你呀，当心尖儿， 疼我吗？ 老哥仨拿你当啊，命根子， 就这么宠着。 老哥仨拿你当啊。眼珠子， 您听听， 老哥仨就一眼睛， 好，好嘛， 老哥仨如同懂吗？ 好像， 哎，如同有你这么一个眼珠子一样的这么疼爱你。 行，甭这么形容啊。 再说你母亲吧。 哦，我妈， 你母亲更疼你了。 啊、那当然了， 她小时候啊 啊， 这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哦， 子女说要。准买，不心疼钱， 哎，就这么宠着， 老怕你吃不饱， 嗯嗯， 老怕你不长命， 是， 就为了养活你， 怎么着？ 你妈找了一和尚， 好， 这和尚30多岁， 不像话啊！我妈找和尚干嘛呀？ 不是把这和尚请家来呀、 啊？ 请个和尚，你算他徒弟，给你剃头、留小辫儿，这叫什么？跳墙和尚？ 这，知道了， 啊、这 那。认个师傅，12岁跳墙， 对， 嗨，那是迷信，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哎，那时候都信这个， 不光找一和尚 啊， 还找一老道。 对， 嗯， 怎么又找个老道啊？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可这不多余吗？ 后来又找了一喇嘛， 好嘛，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你妈信这个呀、啊？都找来了。这喇嘛僧还真行啊！ 嗯， 喇嘛僧给你起了一个外国名字， 还有外国名字？ 外国名字 叫什么呀？ 你叫比什么多耳？ 嗯， 比茄多耳， 比茄子 多俩耳朵。 我不懂，你才比茄子多俩耳朵了。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念的是求寿经，保你多福多寿。 行了，打住吧。行，不像话，越说越没边儿了。 怎么的？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我在哪儿认过师傅？什么时候念过经啊？这不胡说八道吗？ 外国名字有没有？ 没那么回事儿啊！我有名字， 啊、 我就叫黄族民。 黄族民。 对了， 这名起得好。 好吧， 这谁起的？ 我爷爷起的。 哦，你爷爷起的。 哎， 你爷爷有学问。 有学问。 你爷爷做过官。 做过。 中过状元。 没错。 状元公。 不是，不是 啊， 进士。 进士。 进士。 你爷爷进士。 进士。 老戴眼镜吗？ 哎，近视眼呐。像话吗？科举的进士。 反正你们家上辈 啊， 老皇帝上辈， 嗯， 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哎，这倒是， 尤其是你父亲， 我爸爸， 呵，他父亲名字没人不知道 哦，都知道。 你爸爸叫黄世，叫黄什么仁？ 黄世仁、 啊，黄世仁，对。 你爸爸才叫黄世仁了， 不，不对，不对，说错了。 你爸爸才黄世仁 了，说错了，说错了，黄善仁。 啊，这还差不多。 善人。 哎，对对对， 而且呀，他还有一外号， 叫什么呀？ 叫黄半城。 这黄半城是怎么意思？ 不明白吧？ 没听说过。 在你们老家呀， 啊啊， 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哎， 这么着，今儿我夸夸你们家那所住宅怎么样？ 哦，我们师弟住那房子。 哎， 好， 咱说说黄家大住宅啊。 您听听，黄家大住宅 这房子啊， 好。 要说你们家住的这所房子啊， 啊啊， 那真是远瞧啊，雾气昭昭，瓦窑四少。 您听听， 近看你们家， 嗯， 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多棒！ 那个房子的格局， 哎哎哎，像话吗？像话吗？有这么比划的？这不蛐蛐过箩吗？这是房子吗？ 这么老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我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门口有四颗门槐， 有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嗯，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哦，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嗯，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不错。 背面是严肃整齐。 嗯， 进了个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进天高搭天棚一尺二。 好， 四个斗方写的。 哎，不对，不对。不对，高搭天棚才一尺二，我们家都得爬着走是吧？ 矮了，净矮了，矮了，矮了，矮了，矮了， 像话吗？ 二尺二， 哎，对，二尺二， 二 尺二也不行，猫着腰也过不去。 二尺四， 二尺，你别对付行不行？ 二尺几？你说二尺几？ 什么叫二尺几？高搭天棚三丈六， 有这么高吗？ 这高了两块啊！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哎，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架竹桃， 有 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好，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好嘛，合着我们家全是直肠子，吃完就得拉是怎么着？ 应当怎么着？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哎，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您说说， 迎面摆丈八条案， 嗯，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叶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嗯， 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不错，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 嗯， 墙上挂着，听了吗？ 嗯。 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对对对， 有唐伯虎的美人， 有 米元璋的山水， 是 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多好！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哦， 一丈二的隔几案， 嗯，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盆景、碧玺的酒陶、方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好。 我告诉你，要讲代表， 代表， 代表，谁也代不过你爸爸， 是吗？ 一般人代表来个手表，戴个怀表，完了。 对呀，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他怎么戴的？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锥、银三锥、双卡子、单卡子、乌利文、亨德利、欧美嘎、劳莱克斯、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依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还叼着一块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给钟表铺搬家 去。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传统相声夸住宅。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回来听相声。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但是气温偏低，天气较冷，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但是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1度到-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过了八百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这时段呢，我们请您继续收听相声名家名作，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严笑如和尹寿山合说的相声《自缢》。他们二位这对搭档啊，是天津相声的代表。哎，严笑如成名很早，他和马三立的师徒佳话可能您听说过。马三立是师傅，严笑如是徒弟，可是啊，这徒弟的年龄比师傅还要大，这是相声师徒传承当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严笑如对马三立先生非常的敬重，哎，马三立对严笑如呢也很尊重。他们二位啊，上了年纪之后，严笑如的身体不太好，行动不方便，外出活动呢还能看见马三立搀着严笑如，哎，您就知道师徒之间的感情了。好，请您欣赏《自缢》，严笑如、尹寿山表演。 这个说相声啊， 啊， 就得呀，说出来呀，得像话。 当然是。 你看说相声哪个人说的多好？ 哎， 可有一节 啊， 可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哦，这么我们说相声有什么缺点呢？ 上场来呀就爱吹嘘。 哦，那说大话。 老说自己有学问。 是。 其实有学问吗？ 啊，真格的，您说我们有学问吗？ 都没有学问。 啊、对，我们都没学问。 没像有学问人往外嚷嚷的。 啊。 你看哪天大学毕业拿着文凭在马路嚷，我大学毕业了，我有学问，你们谁用我这有？ 这神经病啊！ 没有这个， 没有。 有这么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这话对。 你们哪位见我在台上提过有学问？ 您可没提过。 我没说过吧？ 没说过。 为什么我不说呢？ 啊，真格的，你怎么不说呢？ 因为我真有学问。 嘿，这路人怎么没羞没臊啊？ 哎，这怎么说话？ 你有什么学问？ 我有什么学问？ 啊， 我是高中的学问。 谁呀？ 哎，我。 对，说相声的真有几个高中的程度的， 嘞， 不多， 还是 差不多的，没什么学问。他说他是高中的学问，你要说你是高中的学问呢？ 啊， 我说你是谦虚。 啊，哪里？ 撒谎瞒不了当乡人呢。 啊， 咱俩老在一块儿。 是是。 他说他是高中的学问，啊、谦虚。 哎，哪？ 谦虚好。 啊， 谦虚是进步的表现。 嗯嗯 嗯，他的学问是我知道的。 哎，他知道。 他怎么会高中呢？ 是啊， 他最低的限度他也是 大学毕业， 扫盲二册。 我呀， 你有什么学问呢？你连字都不认识，你还有学问呢？ 我不认识字。 嗯， 哈哈，您差点儿。 哦， 我不认识字。 我不认识。 您说您不认识字行， 我看你不认识字。 咱这么着 啊， 我说我有学问，您不信吧？您说你有学问，我还不信。 哦， 我写个字儿， 嗯， 这字儿写出来， 哦， 您要认的， 哎， 您是我的老师。 你写出来，我又不认的，我是你的学生， 是这话 啊？你写 好， 你来， 您注意啊， 来吧。 草字头，秃宝盖，单立人，三点水，木字牌，树心，犬油，折刀，血堆儿，还有个走针儿。这字， 这字怎么这么热闹啊？ 认什么？ 我不认得。 您不认得了吗？ 不认得。 您问我？ 你认得。 我也不认得。 废话，你要不认得说什么劲儿啊？ 我不认有这字啊。 哪有这字？ 字典上有一翻篇，头一篇就是这字。 啊、哦。要草字头， 往草字头； 秃宝盖， 往秃宝盖；单立人，三点水；木字旁，树心；犬油，折刀；血堆，还个走针。 哦，全在一块儿。 哎，全不挨着。 你走吧，你。全不挨着。 怎么？ 谁都知道字典有，那叫你查。秃宝盖啊，几画的在几页上，你查去；草字头几画的几页，你查去。就都说在一块儿了，说的还挺溜乎啊。 我真写个字。 我叫你写字。 上头一个小，底下一个大，这字念什么？ 上一个小字，底一个大字。 对， 这字念尖，谁不认这字？ 对， 对吗？ 对， 啊， 上头一个大，底下一个小，念什么？ 倒一个啊！上头一个大，底一小， 哎， 没这么字 啊！啊，别抬杠，学学问。行吗？ 哥，好好好 啊！ 我不认得， 不认得 跟你学习。真格的这字念什么？ 上头一个大， 嗯， 底一个小， 哎， 这字念晃， 晃，怎么念晃啊？ 你琢磨这个字啊，上头大，底下小，它不晃吗？ 嘿，我这字有胡出主意的吗？ 什么叫胡出主意？ 没那么字。 字典你查去有啊？ 什么字典啊？ 康熙字典、 列国字典也没这么字。 你看怎么样？把字小起了，不行，我再写一个吧。木字儿多一甩儿， 木字儿多一甩儿， 念什么？ 哪个木啊？ 木头的木。 啊，木头的木。 对， 木字多一甩儿。 哎， 和睦的和呀、啊？ 不对， 对， 不念和。 你说念什么？ 迁移的移。 迁移的移， 对了， 迁移的移怎么木字多一甩、啊、 哎，木字多一甩，这不一个木字吗？ 啊， 这还有个多字了，上面有一甩 木字多一甩、 哎、 哦，那多字也算上了 啊。 您这连画索字都算上了。 不要画索字， 哎， 简单的， 简单的， 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当间儿，当件去两头。 好，没法了，这个都去了，还不认得， 不认得。 嗯， 这字念至， 至，哪至？ 南至哪儿？北至哪儿？东至哪儿？西至哪儿的至？ 哦，那基点至基点。 对， 志字的道字讲 不错， 道字没有立兜， 哎， 那志是吧，那怎么上头去下头呢？ 哎，上头去下头，注意这字， 嗯， 这志字上头是去字的那个下头， 下头去上头， 志字底下土堆是去字的那个上头， 两头去当件， 两头都是去字的那个当过件， 当件去两头， 当过件都是去字那两头， 他把我都闹糊涂了。再说一好的， 再说一个， 哎，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全是不出头。 我说你到底出头不出头啊？ 这是字啊， 不认得， 不认得。 嗯， 仨木字念什么？ 仨木字念森呢，森林的森。 哎，就这个字， 就这字。 哎， 那怎么一个不出头？ 不字出头念什么？ 不字出头，哦，念木。 哎，这叫一个不出头， 两个不出头， 也是不字出头，两个不出头， 三个不出头， 也是三不字出头，这三个不出头， 不是不出头， 不是那不字不出头， 全是不出头， 全是那不字出头。 你走吧，你走吧，你把我都闹糊涂了。 说个简单的， 说简单的， 仨口字念什么？ 这我认得，仨口念品。 对， 当朝一品吗？ 仨日呢？ 仨日念镜，眼镜什么叫水镜的，就是那镜。 仨金呢？ 仨金念心，这我还不认得。 仨盐呢？ 仨盐，哪个盐呢？ 咸盐那个盐。 仨盐我不认得。 念齁。 怎么念齁啊？ 你看要做菜要抓一把盐， 正好 两把盐， 咸了， 这三把盐那不就齁了吗？ 又胡出主意了。 再说一个， 嗯， 仨牛念什么？ 牛羊的牛啊。 啊， 仨牛不认得。 念笨呢？ 怎么念笨呢？ 牛最笨了，一个牛笨，仨牛不更笨了吗？ 好， 仨羊呢？ 牛羊的羊。 对， 仨羊我也不认得。 念山呢？ 怎么叫山？ 羊最山气了，一个羊山气，仨羊不更山气了吗？ 好好好好好。 仨鱼。 仨鱼 念什么？ 仨鱼我认得。 念 星啊。 怎么念星啊？ 你说一个鱼星，仨鱼不更星了吗？ 你这根据什么呢？ 我根据你那两个字啊。 怎么 牛笨羊山鱼兴去吧， 你那像话吗？ 你那像话，我就像话。 仨鱼怎么念兴啊？不念兴， 念什么？ 念鲜。 念鲜， 鲜鱼水菜，这次念鲜。 嗯， 买鱼都说鲜鱼谁都买，买鱼你来二斤吧，我这鱼鲜的谁都买，人念兴谁不要，买鱼我鱼兴起来二斤。 啊，你那字我就不对。 怎么样， 我没见过这仨字。 我再说一个， 嗯， 撒水念什么？ 撒水念秒。 撒车呢？ 撒车念轰轰轰烈烈吗？ 撒土呢？ 撒土念摇。 撒火呢？ 撒火念赤。 撒意呢？ 撒意我不认得。 念三呢？ 我连三字我都不认得了，可是 这字啊一删他就不认得了。 删什么呀删的？哎，你改了形式了。 撒三呢？ 撒三我也不认得。 念九啊？ 怎么念九啊？ 三三见九， 还有乘法了，这里头。 以上您听到的是严笑如引述山河说的字意。王世臣是北京相声的代表人物，也是京派相声近世以来公认的大师级人物，他的艺术影响深远，在相声界声誉很高。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王世臣先生晚年和另一位京派相声大家赵世忠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拴娃娃》。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呐， 啊， 也有专业， 哦， 也有业余， 是啊， 也有爱好。 对， 你像我们这一般相声演员， 嗯， 是职业演员， 哎，专业的， 哎，专业， 嗯嗯， 只是这个吃饭。 对， 您看我们这位赵 啊， 赵先生 啊， 人家是拿这玩儿， 哎，消遣 爱 对了， 不止这个， 不止这个， 演不演两口？ 就是， 就是，即便演，人也是娱乐性的。 哎，对， 实际上他不止这个， 我真不止这个， 他的确不止这个。 哎，我指这我不是东西。 哎，你指的什么呀？ 我就指这个，稳住了骂我是怎么的？ 不。在过去您可不指这， 那倒是， 现在您没办法了， 现在指这个， 指这个， 对， 要提起他您不太清楚啊，您要到了通县，打听他父亲 啊， 没有不知道的， 那倒是， 家里了不起， 哎， 财主，你打听盆窑赵家 啊， 那没有不知道的， 对， 他爸爸开盆窑， 开盆窑 啊，你还记得吗？ 啊， 有一次张别谷上你们家要草鞋钱去了，你爸爸没给，给了一个盆儿，走到半道说话了， 这谈了，我爸爸是赵大呀， 啊，那你爸爸不开盆窑吗？ 我爸爸不单开盆窑 啊， 什么砖窑、瓦窑、瓷窑、煤窑全都开。 他们家是个大财主， 哎 哎，那是真称得起是赵老员外爷。 对， 家里趁家大业大， 哎， 有的是洋蜡。 对了，你家开造蜡公司是怎么着？ 有的是 骡马， 骡马成群， 哎， 米面成仓，金银成库 啊。 就他们家那个地，多少计算不上来， 是吗？ 打个比方吧， 哎哎， 早起来天一亮，耕这两垄地，打这头到那头，天亮走到那边，日没算完， 这得多少地？ 您就知道这地有多少了。 哎， 家里大财主 是啊， 就是一样， 哪样？ 他爸爸是命中无子， 没有儿子。 后来我这么一想呢，他爸爸是不能有子， 怎么了？ 嫁与哪有子？ 我爸爸是王八呀， 不是？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哎呀，没有，不单他爸爸呀，他们上辈是老哥四个。 对了， 他爸爸行二， 是 有大爷。有两个叔， 哎， 那真是掌上明珠，千顷地一棵苗， 哎， 老爷庙的旗杆， 怎么讲呢？ 独挺。 对， 可是有一样，在这以前，他爸爸总是愁眉不展。 没有我的时候， 没有生意。坐在前厅是长吁短叹，闷闷不乐。 是是， 哎。天哪，我和天哪， 我爸爸要唱戏是怎么着？ 难过。这么个功夫他妈来了。 我妈一人来的。 不，那哪能一人来 啊？ 过有四个小丫鬟搀着他妈。 这四个小丫鬟都是谁呀？ 有春梅、腊梅、硬梅、烟梅。 对了，老妈那叫疙瘩炭，我们家开煤厂子是怎么？ 不，四大煤箱， 哎， 四个小丫鬟搀着他妈， 嘿， 他妈都走不了 啊，他脚小， 这没腿 啊，摊子呀， 这个脚小， 哎，脚小， 小丫鬟小打玲珑，他妈妈进来，一看他爸爸愁眉不展，他爸爸站起来，夫人，请坐，他妈说啊。我们的老袁，外呀， 说话怎么大喘气呀？ 我看您每日都欢不愣跳的。 什么叫欢不愣跳的？ 那叫 什么？欢天喜地。 哎，对了，每日都欢天喜地，借几日愁眉不展，莫不成您有什么心事吗？ 我爸爸说什么呀？ 你爸爸说啊，本公无有心事，满说有心事么？公主是难以猜破呀！ 哦，要唱四郎探母啊！ 哎，他要想起四郎探母来了。 嗨， 我来问你，我娶你有多少年了？你妈说，你娶不是有二百多年了吗？ 二百多年？ 不，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了。 哎， 是啊，二十多年，你给我生下一儿，养下一女， 哪是你做女人的功劳？ 哦， 炕上没有拉屎的，坟地没有烧纸的。 是啊， 你妈这句话坏了。 怎么了？ 脸气的腾下子就白了。 是啊， 蹭一下子又红了。 那是臊的。 腾一下子又黑了。 哎， 腾一下子又绿了。腾一下子又蓝了。 行行行行了，我妈是外国鸡是怎么的？变五色。 你妈不乐意了。 嗯， 你妈说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嗯， 不要讲了， 难过呀， 不要想讲，讲下去， 嗯， 胡言乱语，不要讲，标一标好汉武儿郎， 我妈是高原君。 想起高原君来了。 你妈呀不高兴、 嗯、 我告诉你、 嗯、 生育不生育是在我吗、 嗯、 你得鸡。 哎，对，得鸡 鸡。 嗯， 后来我一想你呀、 啊、 就是你爸爸鸡的。 哦， 你妈妈呢抖得刚。 嗯嗯， 我呢跳出麦去的。 哎，我是酸菜。这鸡酸菜呢是吧？ 那叫鸡 鸡德之鸡。 对了，要说他爸爸为他可真不容易。 那倒是， 东庙的烧香， 嘿， 西庙的偷庆。 哦啊，偷庆，偷庆像话吗？ 上供。 哎， 他妈妈为他也不容易， 嗯， 朝过四大名山。 哪四大名山？ 三台山。 嚯， 五台山 啊， 压鸡山。 嗯， 花果山。 哎，干嘛找猴去是怎么着？ 那 花果山， 那叫京西妙峰山。 哎， 干嘛 上妙峰山 拴娃娃？ 哦，拴娃娃去。 他就是他妈给拴回来的。 对对对对。 到了四月初一， 嗯， 开庙门。 是。 他妈妈梳洗打扮， 嗯， 要上庙山拴娃娃。 哦， 他妈讲究。 那是， 梳那头就讲究。 哦， 一本头不梳，两本头不梳。 嗯， 他妈梳那头 什么头？ 火车头 啊。你妈脑袋梳铁道是怎么着？ 那对，不是，那叫这个。叫什么叫？哦，对了，叫苏州撅。 哎，什么叫苏州撅呀？ 他妈一撅到苏州。 对，你妈一撅到上海。像话吗？ 这个那叫什么？ 苏州美人图。 哎，要说他妈那头发也长 啊， 啊，就是一歪脑袋就耷拉到地、嗯， 嘿，站在床上 就躺在门槛上 啊，糖刷子呀。 那不不不，这个这个 站在床上。 哎，在站在床上。哎，讲究 啊， 是使点油都讲究。 是吗？ 什么桂花油了，什么这油那都不碍事。 哦， 他妈使的那油都是 什么油啊？ 卤虾油 啊。你妈脑袋抹臭豆腐是怎么？ 反正他妈妈好讲究。 桂花油 梳洗打扮完了之后、 嗯、 叫把这套车。 哦， 那会儿是轿车。 对， 把这套好了车、 嗯、 他妈妈上车，把这跨车沿 嗯 噔拉呼呼走了。 哦， 一拐弯没影了， 到妙峰山了。 嗯，掉沟里头了 啊！那赶紧捞车吧。 啊，不是，到那叫什么京西涧沟。 哎，这对了， 上妙峰山。 嗯， 到了妙峰山顶上，娘娘庙要拴娃娃。 哦， 在拴娃娃当中，他妈妈为难了。 怎么？ 高处有娃娃不敢拴。 那为什么呢？ 怕你登梯爬高的。 是啊， 挨着水盆的娃娃不敢拴。 怎么了？ 怕你被水塞。 哦， 哎呀，这儿找那儿找，找了半天。别说， 嗯， 还真找着他了。 那我在哪儿呢？ 就在那桌子底下。 哦，就我一人？ 不不不，好几个你。 还有谁啊？ 你， 嗯， 有魏文亮。 嚯， 还有那个李金斗。 嗯， 还有那李国胜。 是啊， 和反正你们好几个娃娃。 嗯嗯， 在那桌子底下 看书呢， 那儿打扑克呢。 啊，没出草吗？我就耍上了。 哎呀，你妈就爱你呀、啊！ 嗯， 掏出五彩线把你给拴下山。 嗯嗯， 没有半年的功夫，还真灵验。 怎么了？ 你妈妈怀上你了？ 是啊， 有孕了。 哦， 你妈这个肚子见大。 嚯， 一天呼呼呼呼呼呼，半年多以后， 啊、 你妈个个摸不个个肚脐眼儿， 那也太大了。 应当怀着是十个月临盆。 对呀、啊， 他妈妈怀着他十仨月没降生。 这您不懂，过院的小子贵如金呢。 我看你说贵如金不行啊，把他爸爸给急坏了。 是啊， 一算怎么十仨月还没降生啊？哎呀，我得不是怀孕，这一定是病。 哦， 请大夫看。 嗯嗯， 请中医西医请来，看不出来。 是啊， 哎，结果请了一个外国收生婆。 哦， 给你妈这么一号目号出来了。 是啊， 跟你爸爸说，张老员外爷，您不要害怕，哎，有孕了，大喜。那您给细看看，怎么十仨月还不降生啊？ 是啊， 拿显微镜搁在你妈肚子上一照，还别说，真照着你了。 哦，照着我了。 哎，你就在西北旮旯， 嗯， 小头二寸多长，一脸子泥，抱着块窝头在那儿啃呢。 瞧这德行！ 哎呦，你爸爸说怎么回事？他怎么十仨月还不降生啊？那外国老娘说了，他出不来了。 怎么？ 抽白面捐起来了。 我呀。 好，听完了这段拴娃娃，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30再见。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你最初的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 作为21周年庆精彩活动，就到本月18日。作为气垫百货类大部分7.5%到8%，满百减20%，再满1000赠60%，化妆品满百赠20%，更有惊喜商品限时爆点，更多精彩活动就在翠微，快来狂欢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老公，你又买了轮胎坐垫，这月零花钱花光了吧？ 放心吧，在京东买的倍儿便宜。11月13日至11月27日，海量车品活动专场免运费免安装费，京东汽车用品6周年庆，更多惊喜详见官网。 京东 指尖轻点，吉祥温暖。这个冬天不必再迎寒风战雨雪，这个冬天农行长迎供暖季，让您尊享足不出户的温暖。现在缴纳供暖费，有机会赢取300元蛋糕券。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